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邀请自由式滑雪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国家集训队运动员张怡然，为我们讲述在训练当中的一些故事。对于运动员来说，想做好一个动作，就需要经历成千上万次的失败，过程是枯燥的，但他们更看重结果。 我是自由式滑雪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国家集训队的运动员张怡然。就是在倒滑的起跳方面还是有一些不如正滑熟练，因为本身我们滑雪都是正面朝前正常的滑行，倒滑用的比较少，然后再加上练习的次数肯定不如正滑的多，就没有正滑那么的轻松。然后就是近期练习倒滑，就是总有一个问题，就是起跳做的不是特别好，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会出现做了几趟这个起跳是好的，接下来有一趟它就突然又不好了。这个东西我就必须得每一趟都时时刻刻的想着去做一点点动作的模仿，然后保证我在起跳的时候头脑是清晰，都在想着我应该去如何正确的去起跳，然后直到把它做对，然后这个动作就会变得更好更轻松。 有的时候是一天能训练3个小时， 确实很枯燥，就是你一开始就做的如果很完美，甚至说你做后边的时候你这个动作一直没有出现过什么错误，以至于说你到后边你随随便便你就是不用想特别多的它的一些小细节你都能做出来这个动作的话，那你可能中途不要去，不用去经历这些枯燥的过程。但如果你出了一点问题，你改的时间又很慢，然后你就只能去先改这个问题，因为到时候如果你这个问题改不成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你也没有信心在雪上能把它做好做完美。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我们再次感谢张怡然的介绍。冬季运动项目的运动员们呢，会在每天利用2到3分钟的时间，简单明了地为我们介绍冬奥知识，分享他们的运动感受。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选择收听，也同样欢迎您接着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再会。 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 些，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